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饮食不调外加心情躁郁，生出了满口血泡和溃疡的楚子林总算在几日后拟好了一封信件，把鸽子放入了漫天的风沙之中。数日之后，这封信几度辗转又摊放在了帕莎的桌案之上，一双绿色的眼珠盯着发黄的信纸，同色沉郁，看不出他们的主人在想些什么。帕莎的副将已是极度不耐，帕莎冷冷道： 将军，您还要信他的鬼话不成？我叔父吴将军接连惨死，难道还不足以使您警醒？ 战死，吴宜春分明是蠢死的。 他指着信纸上端自言自语道： 为何他还写着给艾莎？难道他不知道艾莎已经死了？ 副将只觉头大如斗。 将军，恕属下冒犯，属下实在不知您对那楚子林何来这等的信赖。 人说上辈子杀猪，这辈子教书。我看我是上辈子杀人，这辈子教猪啊。实在不知就闭上嘴，我不必向你交代我的想法。 副将只好不甘地闭上了片刻的嘴。片刻之后，他仍是忍不住冲口而出： 那您难不成要听那姓楚的话，撤出归宁？ 帕莎冷笑一声： 你当真相信北府军敢举大军渡江来打归宁？ 您？ 北府军打归宁？哼，笑话。归宁有天险，与北府军清军隔了一道沧江，是铁木儿将军的前沿之一。且不论北府军有没有那个狗胆与我们正面作战，我们若是避其锋芒，未战先撤，在铁木儿将军那里又要怎样交代？ 但那楚子林信中说的也很明白。 见帕莎如此笃定，副将反倒不安起来。 说是那姓石的小东西有秘密战术，会趁夜渡江夺城，还提前定下了您头颅的赏格。 100斤啊，饶一串沧江浅滩的特产王八。这赏格听起来着实令人火大。帕莎倒是不怒。 哈，小小庶子，信口逞能罢了。 那楚子林倒是建议得很仔细，叫我们避其锋芒，撤到东侧的道城去，与索将军合流，让开一个缺口，形成一个口袋阵，让那石庭云扑个空，再趁机与西侧的义卡将军布一道，东西呼应，把北府军绞杀其中。 帕莎绿色的眼睛狡黠地眨了一眨。 我问你，若北府军不是冲着我来的呢？咱们与长林的戈卡将军还有道城的索将军成了一个互相庇护的品字形，长林与归宁相距200里，归宁又与道城相距100里，互相照应，横锁沧江便是铁桶一座。然而如若北府军是冲着戈卡去的。 副将恍然大悟。 是了，中原狗子果真狡猾。义卡将军在西，恰在沧江上游，北府军不需渡江便能悄悄行至其背后，出其不意攻城夺地。北府军那边口口声声渡江渡江，可他们哪里来的胆子与咱们在江面上正面相抗？若是咱们听了这姓楚的话，当真撤至最近的索将军处， 岂不是把伊卡将军孤立了，叫他破了我们的联盟？ 他越说越觉得有理。 果然，姓楚的是在匡将军。 帕莎却道： 我想紫菱他的确是被蒙蔽了，有人怕是在利用他，为我们递传假的讯息。 他不理会副将的又一次质疑，垂眼沉思。帕莎仍相信有利益驱动，楚子林绝不会叛。但不管是艾莎之死还是吴一春之死，都无疑确证了一点，有人在利用楚子林。那他何不好好利用这一层利用，为自己多谋一些利益呢？副将说破了嘴，也不见帕莎对楚子林的信心有何动摇，只好叹息一声。 将军，您说吧，我们如何做？ 莫要他理会信中所说。哼，北府军要来那便来，多派探子监视着长陵那边，如果有中原的探子出现，莫要打草惊蛇，佯装不知，放他们回去。 不知会两位将军一声吗？ 哼哼，若是不叫北府军把戈卡打疼，铁木尔将军是不会记得我率军驰援的功绩的。功劳嘛，我一人揽下便够，我胃口够大，不怕撑着。 楚子林这颗棋子很有可能已经废了，那他何不拿着这部废棋自己搭一道青云梯呢？末了他笑道： 石家小儿，同样的招数吴宜春中了，还想让我中一次？我便顶着这100斤的脑袋恭候大驾。 帕莎是志在必得了。数日后的傍晚，他在沧江沿岸走了两圈，在扑面而来的浪潮湿气间听着探子的回报。 有消息说中原人早在3月前就开始造船了，花高价雇一些懂得造船的木匠和铁匠，造的都是坚船大船。 帕莎沈笑，将一颗小石子踹入滚滚江水之中。待探子退下，一旁的副将走上来，也是一副了然于胸的模样。 明白了。 属下明白，北府君这是做给我们看呢。 若是真要渡江正面硬汉，又何必这样大张旗鼓四处宣扬呢？像是生怕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把主力都集中在江边，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江战似的。 那 台子搭好了，戏就算再假模假式，也该好好唱上一段。我想北府军定会选一个顺风式的日子，趁夜渡江。若我是那时停云，会将声势做得越大越好，甚至诱导长陵与道成出兵来援。 没错，中原狗子就是爱这般玩弄心术。 玩弄心术好啊，就怕他们玩弄不好反受其累。突袭战术，利用内探干扰视听，固步疑云，再辅以侧击战术，不过是想要我等分兵而战。细细论来，这石家的小狗子倒是很有几分小聪明啊。可他忘了，兵家最讲究避实就虚。他玩这样一套实实虚虚，反成自枪。路上防御做得如何了？ 路上防御之事，请将军放心，属下计算得清清楚楚。北府军此次能调动的人马最多也只有3万人，我们归宁地处江中地带，有精兵3万，长陵在江之上游有15000，道成居下游也有20000精兵，哪怕北府军倾巢出动，我们亦是无惧。我们的主要兵力已经秘密向归宁方向前进，所有探子都放出去了，日夜监视，时刻回报。 帕莎点一点头。副将又说： 属下今次来是想请教将军，江防要如何布置？ 江防绝不可弃。 副 副将虽然蔑视中原之人，但也绝不至于自大忘形。他斩钉截铁道： 他们既然趁兴而来，我岂能叫他们败兴而归啊？这20艘铺好稻草的空船泼上火油，选300名懂水性的士兵驾船相迎，鼓噪呐喊，待驶到近旁，等他们避无可避，船上人便点起火来，潜入水底，游回岸上。岸上备好充足的火油，以资火箭之用。 他俯身捡起一块石头，发力扔至江中，石头溅起的浪花迅速被江涛吞没。帕沙道： 呵呵呵，彼时我要让整条长江变成一条火江，我要那火光烧得南疆王宫里都看得见。